海南岛东南沿岸吹飓风，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吹强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8至9级，渐转6至7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7至8级，渐转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南海东南的8至9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10至11级，渐转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旋风达12级，渐转吹南风10至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极巨浪，渐转非常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8至9级，渐转吹旋风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初时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天气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5级，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偏东风9级，东北偏东风5级，西沙就吹西南风6级，能见到4300米。以上的天气稿就是由天文台在下午的4点半发出的。咁好啦，高福华，我哋讲翻咧关于呢个台风圆规嘅一啲威力状况啦。咁都见到咧，就睇翻唔少嘅报告啦，吓就睇翻今次嘅报告，有政府就收到咧系有72宗嘅塔树报告，渠务署咧都系有10宗嘅水浸个案嘅。 系啊，嗱，咁咧暂时政府咧就冇话收到有山泥倾泻嘅报告啦。咁但系咧见到喺呢啲风暴嘅天气之下咧，都有21名嘅市民咧系医管局话咧收到佢哋话受伤啊。咁其中更加有一名男子是死亡。陆宇光，其实今次圆规集港刚才我们都讲到其实引发的一些譬如塌树或者水浸的现象都很犀利的。大家可能在家的时候收看一些新闻的画面都会见到在凌晨的时分沙田城门河两旁的行人路单车径以至到一些行人隧道的部分都被水是浸湿了。见到有一些新闻说甚至有一些露宿者要漏夜将他们的家当都搬离那个行人隧道那里。另外譬如近海的地区好似鲤鱼门等等，更加是有海水涌入了民居，这些情况都令到市民是连夜要撤离，非常狼狈。 是啊，还有大澳啦，或者一啲嘅近海啊、低洼啲嘅地区咧，都见到新闻片段咧，见到有好多水浸嘅情况啊。咁好啦，各位听众，如果都有一啲咁样嘅观察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讲下，大家喺圆规底下究竟系见到啲乜嘢，发生咩事啊？吓，嗱，电话旁边咧，我就请嚟天文台助理台长陈柏伟同我哋讲下今次圆规嘅状况啊。陈柏伟台长你好。 啊，你好。 先同我哋总结下呢个圆规嘅威力啊，咁究竟佢系其实系有几劲嘅一个台风嚟嘅咧？ 圆规咧就系带俾我啲比较上系大嘅风啦，同埋都有啲即系水浸嘅情况出现嘅。咁就喺香港嚟讲咧，好多处嘅地区咧就度到即系烈风啊吓。咁就某啲地岸嘅地区或者系即系高山比较上系高地嘅地区咧，甚至去到暴风同埋飓风嘅程度，咁所以个风嘅威力咧都系相当之劲嘅。咁另外好似头先你就提到啦，因为风暴潮嘅问题啦，所以咧就系有多个地方啊，大澳啊、沙田啊、鲤鱼门、杏花村等等咧，都出现水浸啊。咁其中咧，维多利亚港同埋吐露港嘅海水高度咧，系比正常潮水系高一米嘅。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少少，即系台风引致风暴潮嘅现象系点样形成嘅咧？有冇或者系头先讲嗰啲地区系特别容易受到呢个风暴潮影响嘅咧？ 其实咧就喺啲比较上低洼嘅地区咧，由于台风带嚟嘅风暴潮同埋一啲嘅雨啦，咁都可能咧会引致一啲嘅水浸咁样嘅。咁所谓风暴潮咧，就系话咧系有两个因素啊。第一咧就系话那个台风。佢係一個即係旋轉一個風嘅一個系統啦，咁就將個風咧係將啲海水咧就係湧去一啲即係沿岸嘅地區咁樣啊，咁呢個係第一個即係形成即係風暴潮嘅機制。第二個機制咧就係話咧嗰個颱風亦都係一個即係低壓嘅系統啦，咁佢會將啲海水咧吸上嚟咁樣嘅。咁呢啲因素咧都會令至到咧就係即係風暴潮嘅出現咧喺呢個低洼地區咧就係沿岸地區。當是受到一個嘅即係颱風嘅影響之下咧，都會有機會係出現水浸嘅。 今次咧係即四日之內咧兩度香港出現八號風球啦。我諗好多市民咧都會想比較一下，其實圓規同獅子山即係兩個風球，佢個路徑同埋對香港個影響有乜分別咧？同埋在於天文台嚟講，喺你哋個預測工作上面咧，你認為喺今次處理圓規上面嗰個難度係咪比起之前獅子山低啊？ 就好難話比較，即係每一次嗰個熱帶氣旋嗰個嘅。警報啊，或者預測嘅情況，因為其實就每一個風咧，嗰個嘅特性都係唔一樣咁樣嘅嚇。咁啊，就住獅子山嚟講咧，佢嗰個嘅路徑係比較飄忽嘅。咁就其實就佢亦都離開香港比較遠啦。咁但係依然係為我哋咧帶嚟一啲比較大啲嘅風。咁啊，圓規咧就係一個即係相對嚟講咧就係比較穩定嘅一個系統啊。喺移動方面嚟講嚇，咁佢從呢一個嘅即係呂宋海峽咧一直向西移動啦。向住呢個海南島方面前進咧，就基本上都係相當之穩定嘅。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會喺一啲嘅預測工具咧，一早會睇得到咧，就係佢個圓規嗰個移動嘅情況同埋嗰個強度嘅變化，咁因而係作出一啲預警咁樣。咁獅子山我哋基本上都係用一啲類似咁樣嘅即係預報嘅工具啊。不過獅子山好似頭先咁講咧，就係、是、一個即係路徑比較飄忽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嗰、那個預測上面嚟講咧，就有啲挑戰啦。 咁其實今次喺應對圓規嘅集港啊嘅一啲預報工作上面，其實天文台有冇吸收翻上次獅子山嘅一啲經驗咧？因為上次喺獅子山嘅預報上面咧，關於幾時係轉波啊，咁都引嚟即係都有好幾次嘅改動啦，咁引嚟啲市民嘅討論啦。咁今次有冇話係特別都有因應住個情況去調整個策略嘅咧？ 其實咧就係、是、我哋一直以嚟做嗰個預報咧，都係本住一個即係專業嘅精神啦、啊、就係即係睇一啲客觀嘅數據，咁然後作出即係最適當判斷，以呢個市民嘅安全係為首要考慮咁樣，基本上一直都冇改變嘅咁、啊、但係咧就每一個風，好似頭先咁講，每一個風都有佢自己嘅特性，咁就雖然比較難比較啦咁、啊、但係有啲咧颱風佢嗰個嘅預測工具對於掌握佢嗰個移動啊同埋個強度變化嚟講咧，可能係較為準確啲咁就有啲咧，就係、是、嗰個分歧比較大嚇，變咗咧就係佢嗰個變數比較多，個掌握上面嚟講咧就係、是、比較上困難咁，所以其實就係、是、每一次嗰個颱風嗰個情況咧都唔一樣。 我留意到咧，今次天文台咧喺琴日嘅預告入邊咧就話呢個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咧至少會係咧呢個日出前維持，呢個講法咧都引起即係網上面啊或者市民間嘅一啲討論啦。特別咧有好多市民喺你哋嘅社交媒體上面留言咧就問，點解唔可以即係俾一個確實嘅時間市民去參考咧？例如話啊喺朝早六點前維持咁，佢哋可能會覺得比較難理解，可唔可以解釋下呢個日出前其實是不是一個科學用語來的？ 在陳生回答之前，不好意思，有一個特別的交通消息，就是我們接獲了港鐵的通知，就由於紅磡站和大圍站之間有供電故障，東鐵線來往紅磡站至羅湖站的行車時間預計就需要額外的15至20分鐘，請乘客就預留充裕的乘車時間或者考慮改用其他的交通工具。不好意思，陳生請你答。 沒問題，就嗰、那個即係日出，其實都係一個比較上具體嘅時間嚟嘅嚇。咁、啊、就我哋咧就係、是、其實就視乎每一次嘅情況，即係睇下嗰個嘅變化，即係天氣嘅變化等等咧，就係、是、變咗係我哋出嗰個警報嗰個時間咧，就係即係有啲時候，如果係個信心比較大，嗰、那個嘅 預測嚟講個準程度相對嚟講比較高啲嘅話咧，我哋會用一啲較為係即係準確啲，即係幾多點鐘嗰啲時間嚇，譬如好似今日咁樣四點至六點嚇，即係會係改風球啊之類咁樣嚇，咁即係會有啲咁嘅時間。咁但係咧就係、是、有啲時候嚟講咧，由於即係始終嗰、那個颱風對於香港嚟講影響即係帶嚟嘅風力嘅變數比較多啦，咁所以譬如呢次嚟講，我哋就話至少喺即係。今早就出前啦，即係至少啦嚇，咁即係話咧，其實就係嗰個時間有機會係再向前推，咁實際上結果今日就係話，即係整日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即係掛住個暴風球咁樣啦嚇，咁、所以咧就係話呢個我哋都力求精准嚇、即係如果係嗰個信心比較大嘅話咧，我哋都會用一個較為係比較上係準確啲嘅時間。咁但係我都想要即係提出一下咧，就係話即係熱帶氣旋預警嘅變數係比較多嘅嚇。依、這個就同嗰個熱帶氣旋本身佢嗰個移動啊、強度啊，同埋即係佢啲雨帶點樣影響香港咧，都有好多變數喺度。咁所以咧就係、是、變咗有啲時候嚟講咧，可能會有啲即係虛位嚇，就係、是、其實呢個係表示翻咧嗰陣嗰個嘅預測咧有啲不確定性喺度嘅。 因為我都留意到咧，即係市民關於日出前呢個有趣嘅討論咧，就話其實即係天文台咧都有喺你哋嘅網站上面咧去提供，譬如日出前嘅時間啦，或者月出前其實係啲咩時間咁，所以有一啲資料嘅補充咧，就話呢啲都係一啲科學嘅用語嚟嘅咁。其實佢哋呢個理解係咪正確嘅咧？ 啱嘅，啱嘅。 OK。 咁但係即係頭先你都提到咧，咁啊因為今次嘅圓規咧，佢嘅移動啦嚇，佢嘅路径系比较稳定咧，咁所以令到天文台嗰个预测咧系预报咧可以比较准确一啲啦。咁但系将来咧再遇上一个新嘅台风嘅时候，咁其实天文台会唔会可以预计，即系或者系初步估计到呢个台风系有几稳定，从而即系得出嚟嘅预报有几准确？呢样嘢都会唔会同市民去公开交代埋嘅咧？ 其实咧就系我哋嗰个天气预报咧，基本上会参考好多唔同嘅预报工具咁样嘅。譬如咧，就最主要就係一啲數值天氣預報嘅模式啦，係用一啲電腦啦，係模擬大氣嘅狀況啦，計算未來天氣嘅變化咁樣啦。咁就我哋收個模式都唔止一家，有好多家國際上面大嘅中心所發出嘅模式嘅結果。咁我哋自己亦都有運行我哋自己嘅即係數值預報模式咁樣嘅。咁當呢啲預報模式同埋一啲即係傳統嚇，即係傳統前人嘅智慧，即係加上我哋一啲嘅科研啊等等，得出一啲嘅預報嘅工具，得出嚟嘅結果係比較上係吻合嘅話咧，我哋係相對嚟講個信心會比較大啲嘅嚇。咁但係咧，如果咧，其實問題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大氣有一個混沌系統啦嚇，咁所以基本上嚟講咧，好多時候都有啲不確定性喺度啊。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係各個模式計出嚟嘅結果，或者咧再加上我哋一啲即係經驗累積得嚟一啲嘅預報工具咧，得出嚟嘅結果咧，可能個分歧係比較大。咁樣嚟講咧，相對嗰個嘅信心啦，或者係個不確信心會相對嚟講比較低，不確定性會比較高。咁其實咧，我哋都係好透過好多嘗試透過好多渠道咧，就向市民即係帶出一個即係天氣預測咧有一個不夠確定性嘅信息呢樣嘢嘅。喺我哋一啲即係網頁上講，我哋有個天氣隨筆啦，其實咧好多時候咧，當嗰個嚟緊天氣有啲重大變化嗰陣咧，我哋都喺嗰個天氣隨筆嗰度咧有講咧嚟緊，譬如係週末或者係嚟緊幾日。可能有大雨啊，可能有熱帶氣旋嘅影響啦、啊，可能有寒潮啊，諸如此類咁樣。咁當中亦都係提到一啲，即係個當中點解我哋唔可以即係好具體講到好清楚某個時間中會發生啲咩事，而係中間係有啲不確定性嘅因素喺度咧。我哋喺個天氣隨筆嗰度亦都嘗試去解釋嘅。呢、這個咧亦都即係好多謝你哋今日俾個機會我咧，希望咧就係、是、市民明白啦，天氣預測係有個不確定性喺度，個大氣本身就不確定嘅。佢有可以預測嘅地方，亦都有唔可以預測嘅地方，咁所以咧呢、這個嚟講，亦都係天氣預測嘅挑戰喺度。 台長，你頭先講得好清楚，即係喺天氣預測工作上面嗰個難度啦。不過我相信呢幾日咧，你哋的確係收到好多市民嘅意見，甚至係批評嘅。咁啊，即係早前你哋喺記者會更加係有承認咗喺信息傳遞上面係有不足啦。嚟緊係會檢討喺預測方面咧，同埋信息發布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咁其實你哋嗰個檢討方向或者工作嚟緊係會點樣做咧？ 就其實咧，每一次即係打完風之後咧，我哋都會有檢討一次嘅，不但止係嗰、那個即係 嗰、那個科學上高嚟講啦，即係個預報嘅工具嘅限制啊，點可以係做得更好嘅預測啊？個研究嘅方向點樣啦？咁呢啲即係喺個技術上面嚟講，我哋會作出檢討啦。咁、同時間咧喺嗰個服務嚇個傳遞上面嚟講咧，信息嘅傳遞上面嚟講咧，我哋都會檢討嘅。咁呢方面咧，基本上都係我哋一如既往咧，每一次唔係只係今次會做啊，每一次打完風之後咧，我哋即係所有翻過嗰一個風間嘅同事，加埋其他有興趣嘅同事都會聚埋一齊咧，一齊去再檢討一次成個情況，睇下有啲咩地方可以改進。咁今次基本上都係一樣嘅。 嗯，咁啊，陳生都想問埋咧，即係嗱，短時間之內有兩個嘅颱風啦。咁其實係咪罕見咧？會唔會預示到其實即係香港會唔會出現咗一啲即係氣候變化嘅影響，都影響住香港咧？ 嗯，再一分鐘左右。 我快啲講講啦嚇。咁就今次嚟講咧，獅子山同圓規咧，如果係計即係熱帶氣旋引致八號熱帶氣旋經過信號啦，相隔最短的時間啦嚇，咁就由1946年開始，今次係最短嘅，相隔係大概兩日12小時40分左右，比上一次個記錄咧已經係好耐之前咧，1966年啦嚇，咁嗰陣咧就係嗰個相隔嘅時間係3日03個鐘頭左右啦嚇，咁就單一嘅事件咧好難講係同個氣候變化有冇關係，咁但係咧就係氣候變化確實咧係會令到極端天氣會增加啦。對於熱帶氣旋嚟講咧，會令到個熱帶氣旋即係比較強嘅熱帶氣旋嘅比重即係 proportion 咧會增加咁樣。 好，好，時間關係啊，同阿陳柏偉助理台長傾到呢度先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啊，大家喺圓規底下有咩情況咧，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4:40发出3号强风信号，取代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本港部分地区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3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医管局话，截至今日下昼4:45，21名市民喺风暴期间受伤，喺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其中一名男子死亡。另外，截至今日下昼4点，当局收到72宗冧树报告，渠务处确认10宗水浸个案。民政事务总署喺各区共开放24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55人入住。食物及衛生局表示，各區的社區檢測中心將陸續恢復檢測服務，但所有流動採樣站會繼續關閉。因社區檢測中心暫停服務而未能進行檢測的人士，可以重新預約或者直接到社區檢測中心即場進行檢測。社區檢測中心明天和未來2星期仍然有足夠的檢測名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致力于不断提升国家网络安全水平。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国防部一名前官员说将就中国对美国网络霸权威胁到国会作证。将就中国对美国网络霸权威胁到国会作证。中方怎樣回應？趙立堅說，網絡安全是全球挑戰，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置身事外以及獨善其身，維護網絡安全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他說，中方反對任何形式的網絡攻擊，反對任何機構或個人借網絡安全問題向中國潑髒水，反對個別國家一味追求自身優先，動不動以網絡安全為名抹黑他國。三號強風信號在下午4:40發出，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下午5點，颱風圓規集結在香港西南大約550公里，即是北緯19.1度、東經102.2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海南岛。圆规的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相关的降雨

剛才天文台就跟我們解釋了今次多個地區出現水浸跟風暴潮是有關係，但 是水浸的情況會不會可以透過一些預防的措施啊，或者是一些設施的安裝可以處理得好一點，或者是市民在疏散啊，或者去到搬離自己的財物方面呢又可以會做得好一點呢？我想這一點呢都跟預報啦，同埋呢同我哋對於嗰個颱風個警覺性好有關係喎，劉宇光。 咁不如當我哋都請啲地區人士同我哋講下今次圓規集港啊，究竟話會唔會對於你唔同嘅地區有啲乜嘢嘅影響？大家做緊乜嘢嘅防範同埋即係呢個處理嘅措施咧？咁電話旁邊就請嚟離島區區議員，亦都係大澳鄉事委員會主席何兆基啊。何兆基你好。 系，陆生你好。 系，咁你就系大澳嗰边啦。咁想请问咧，今次圆规集港底下咧，大澳嘅情况系点啊？ 咁就喺台风接近最接近香港嗰阵时，大约寻晚就两点至四点间啦。咁嗰、那个我哋大澳因为都系属于低洼嘅地带，咁变咗佢嗰个水浸嘅情况都开始出现。咁就大約喺個街嗰度啦，即係我哋平時好多人行嘅街上面，咁嗰個水浸情況都達到即係到咗腳瓜窿啊，即係尺水高咁啦，喺個街嗰度，咁啲海水會湧入嚟咧，咁我哋需要間水咁行咯。 你話呢個係幾時嘅情況話？ 尋晚三點到啦，三點鐘到。 即係凌晨三點開始啦，係嘛？ 係啦，冇錯冇錯。 系咁对于大澳嗰区嘅居民嚟讲，又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因为都市有好多嘅铺头，即系地铺嚟噶嘛，吓咁佢哋情况点啊？ 有啲铺头就都有呢个水浸嘅情况啦。咁由于呢次即系暴风球，如果我相信咧，如果十号风球嗰个风一到即系吹正香港咧，我相信嗰个水浸情况会更加严重。咁寻晚天文台嘅预测嗰个就系3.2米啦。如果当嗰个水位去到3.5或者3.6咧，咁铺头啊，所有铺头或者嗰啲棚，即系我哋嘅所谓棚屋啊，咁都系一定系严重水浸噶啦。咁嗰个情况咧就导致咧就财物损失啦，最重要嘅所有家私电器都会浸坏啦。咁铺头嗰啲亦都系一样啦。咁主要我哋咧就系喺事前咧，如果譬如当收到天文台嘅信息话，喂，好大机会。咁吹正香港，咁我哋咧就其實政府方面民政事務處都係即係成立咗，即係喺早幾年已經，或者甚至乎十幾年前啦，即係當年亨甲比嗰陣時，咁大澳都受係嚴重嘅災區，咁所以咧咁特定咗一個政策咧，就係成立一個救援嘅中心咧，就包括就由呢個民政事務總署統籌嘅，咁就。包括消防啦、警方啦、渠務啦、所有嘅民安隊啊、嗰啲緊急救援隊啊，都喺嗰度 stand， 即係喺我哋大澳 stand by， 咁就去疏散我哋嗰啲居民啦，因為佢哋低洼地帶居民亦都好多，亦都有好多都係年長嘅，所以咧我哋事前嗰個準備都要 但係今次又有冇去幫啲居民同埋係協助疏散呢？ 今次因为佢虽然有即係去到3.2米，咁係有啲棚屋，咁啲居民呢佢楼下就水浸咗，跟住呢就打去我哋嗰个救援中心，即係我哋鄉事会嗰度有个所谓救援中心，咁就叫啲民安队队员咁就帮手疏散啲嗰啲长者囉，即係好多时都係嗰啲长者啊喺嗰度咁样居住嘅，咁都有，昨晚都有好多，即系有几个个案咁样去求救啦。 换言之，今次系你会认为系个预报出咗问题啊，定系即系啲政府部门系即系轻视咗呢个风暴潮嘅问题，令到可能冇喺事前做一啲预防，譬如可能有一啲防水闸啊等等嘅措施。因为头先听你讲，好似系即系已经浸咗啦，咁啊居民再去求救嘅时候，先至有人嚟帮佢哋。 就呢方面咧，其实嗰个所谓防水嘅，即系防汛嘅嗰个设施咧，咁政府方面系想帮我哋做，但系由于我哋嗰个大澳整个地区成条涌啊，咁如果需要做嘅咧，需要系要好大规模咁去做，先至能够即系好高嘅保护咯。如果唔系嘅话咧，依家我哋虽然都做咗，即系政府帮我哋做咗一啲水闸，咁但系。 即係唔能夠完全全保即係保障到大家即係受水浸嘅影響嘅。主要我希望未來咁政府咧可唔可以加緊喺呢方面去做，即係同我哋地區即係點樣去將嗰個防洪嘅措施，即係嗰個設施做得好啲。 嗯，我想問尋晚咧，政府有冇為啲鋪頭安裝水閘啊？大概幾點到啊？ 有嘅，咁因為我都講咗正話，由於我哋大澳咧，即係有兩條大街，嗰兩條大街都係平時我哋啲旅遊人士啊，或者我哋啲居民出入嘅。咁呢兩條大街咧，有一條大街咧就永安街咧，咁佢係做咗一啲防洪嘅閘嘅。咁嗰度咧個影響就低好多啦，就冇乜即係唔係咁受到嗰個水浸嘅影響。咁但係喺另外一條吉慶街嗰度咧，由於佢之前嗰個地理環境或者點樣去即係會完善啲咧，咁樣即係喺技術上面咧，即係咁佢政府各部門咧，即係好似呢個土木工程拓展處啊咁樣都研究過。咁但係如果你要做得妥善或者完善啲咧，需要花好大嘅功夫咯，咁嘅情况。所以咧，寻晚都喺街嗰度都会一样系涌入去街同埋铺头嘅咁样。 嗯，好，我哋再收到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咁讲一讲先。今日接获咗港铁嘅通知，就系东铁线一列车咧就喺九龙塘站附近出现故障而影响供电系统。东铁线来往红磡站同上水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咧系额外嘅15至20分钟噶。咁现时红磡至九龙塘站每20分钟一班，而九龙塘至到上水站咧就每10分钟一班噶。咁请乘客咧就预留翻充裕嘅乘车时间啦，又或者系考虑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咁何小姐啊，咁都睇翻咧，即其实呢啲嘅防水闸可唔可以即系早啲再去啊，帮啲商店去到加装，咁会唔会可以即系早啲去到为啲居民啊、商铺啊去到防范呢个嘅水嘅水浸嘅情况咧？ 可以嘅，呢啲我哋如果譬如知道个风离水空空，咁我哋就即刻叫政府部门即刻就帮商户好，帮居民好。即係總之邊度裝到就裝㗎啦，即係裝嗰啲防水閘，即係呢樣嘢可以做到。可能尋晚佢遲咗嘅，咁我知道就政府部門嗰方面咧，可能佢遲咗，咁啊就令到咧就有啲地方係受到水浸影響嘅咁樣嘅，即係有啲居民或者商鋪咁啊有呢個問題出現咗。 OK， 好啊，咁啊多謝曬何小姐啊，多謝你。 好，唔该晒，唔该晒。 系何兆基咧，就系离岛区议员啦，亦都系大澳乡事委员会嘅主席嚟噶。咁啊，听完咧就大澳嘅情况啦。咁究竟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啊，可能你住喺唔同嘅地区啦，有冇受到今次台风圆规嘅影响咧？你住个区有冇水浸咧？吓，咁啊，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 嗯，又或者咧，其实陆宇光，我谂听众咧，其实经过咗即系四日内有两个八号风球啦，可能好多人都会对天文台嘅预测工作咧系有佢哋嘅意见同埋睇法嘅咁。咁头先我哋有同天文台嘅朋友倾过啦，其实佢哋都充分表达咗咧，要去做一个天文嘅预测咧，其实系有个困难喺度。咁但系经历咗今次两个嘅台风嘅例子，一个系狮子山，一个系圆规之后，就算喺个预测方面，我哋明白到现时科技嘅局限性，但喺个信息发布嗰度又会唔会学即系头先我哋嘅讨论话斋有做得更好嘅地方咧？譬如我睇翻咧，头先咧台长有提到一个叫做即系天气随笔嘅一个栏目啊，其实咧 天文台嘅网志嚟噶吓， 系啊冇错。其实咧佢哋早喺10月10号星期日咧已经系发表咗一篇咧叫做另一波又起嘅一个文章啦，详细讲到咧其实狮子山嘅嘅移動嘅路徑啦，佢哋嘅預測啦，入邊咧甚至有一段咧係講到話要預測即係獅子山嘅路徑同埋強度當中個不穩定性到底係喺邊度，同埋咧如果即係圓規進入到去某一啲位置嘅時候咧，係有機會會出現一個點樣樣嘅變化。咁其實呢啲咁仔細嘅資料會唔會可以係喺網誌以外，用其他市民比較容易理解又接觸到嘅方式去向大眾表達咧？因為 我想可能很多听紧收音机的听众都未必咧有click 过入去天文台咧呢一个天气随笔入边去睇嘅，咁可能呢一点咧都系值得去考虑下嘅地方。 咁天文台就头先就话就系每次打完风之后啦，都会去检讨翻当一次打风嘅一啲信息发放啊、预报嘅啲工作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对于今次天文台啊喺呢个预报狮子山同埋咧圆规两个嘅台风嘅工作表现，大家觉得点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新厂房不断亏损，令宋运辉备受压力。佢哋嘅生产模式同宋运辉嘅谂法存在住好大嘅矛盾。究竟两者之间点能够取得平衡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8:00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请嚟有合规官周凤仪同我哋讲下新经济密码里边乜嘢叫做合规。 如果嗰个外国嘅规矩又同我哋嘅规矩唔同咧，咁究竟中间点样解决我哋所谓叫 conflict of law？即系点样解决个冲突咧，就会变成咗一个我要去建议嘅情况咯。 10月13日晚上8:0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啊，咁我哋都呼籲大家啦，就打嚟1872311啦，因為就住咧今次嘅颱風啊圓規對於各個地區嘅造成嘅影響啦，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講下你哋嘅見到嘅情況噶。咁除咗頭先我哋都傾過嘅大澳地區之外啦，咁其實見到今次咧喺鯉魚門啊嚇，咁都係一啲嘅近海嘅地方咧，都出現咗水浸嘅情況啊，尤其是咧就係三家村啦，都見到咧就係水浸咧都係好嚴重啦，咁有啲嘅居民咧都係即係都好慘啦，尤其是啲商鋪嗰啲咧，咁都係可能有啲嘅貨物咧可能會浸壞都唔頂啦，咁今次啊喺鯉魚門嗰方面個水浸情況又係點嘅咧嚇？咁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你。观塘区议员吕东骸同我哋倾下噶，吕东骸你好， 系你好， 又请你讲下咧，就鲤鱼门你见到嘅情况系点咯？ 我系吕东骸， 系请讲啊，你见到鲤鱼门嘅情况系点啊？ 哦，鲤鱼门咧今次所受嘅影响咧，的确系一个低洼地带系有水浸嘅，咁水浸比较低嘅地方咧，去到膝头哥嗰度咁有一部分嘅商铺咧都系有水入嘅，咁有一两个商铺咧，佢嘅有啲咩气体交换机啊之类啲机咧系浸埋咗嘅，不过大部分咧就影响就唔大吓，有啲水咧可能啱有啲铺头，但系浸嘢咧就少嘅吓。 今次即系出现有部分商铺被水浸嘅情况咧，我见到有报道就话，除咗同即系风暴潮引致到水位上升有影响之外咧，亦都有商户投诉到咧，就话区内一啲嘅渠务嘅状况咧就唔算系好畅通，特别可能因为即系鲤鱼门嗰度都比较多食肆啦，咁就话嗰、那个即系渠嘅去水咧就未必系经常都做得好好，你有冇呢个观察啊？ 佢鲤鱼门水浸咧，通常都系海水倒灌嘅，因为鲤鱼门嘅雨水渠啊，佢直通海嘅，海水面上一高咧，啲水啊逼埋嚟，咁啊喺区内嘅沙井位咧，佢就冒出嚟吓，就导致个水浸，所以就应该就唔关嗰个渠道唔通嘅问题。 其实即系鲤鱼门都系一啲比较近海啦、低洼啲嘅地区啦。咁其实过往咧就系打风都有冇类似咁嘅水浸情况咧？其实咁多年嚟有冇话做过一啲嘅措施去到改善噶？ 几乎咧即系打大风咧，低洼地方都系有水浸嘅现象，不过咧就严重啊，抑或轻微嘅问题，因为嗰笪地方。比我哋鲤鱼门径啊，或者出边嘅崇信街咧，佢嘅位置啊低咗成1.5米左右嘅，佢最主要地势一种 即係以往一種歷史嘅原因啦、地理嘅原因啦，就令到嗰度咧都係經常有一個海水倒灌嘅現象嚇。咁、政府而家搞渠務工程咧，佢亦都係只能夠係接雨水，山上落嘅雨水嚇、但係海水倒灌呢個問題咧，我哋一路都係好難處理嘅。 咁作為居民，其實佢哋有冇喺即係風暴嚟之前去先作出一啲預備咧？你留意到，譬如你即係你頭先提到都有啲鋪頭可能有啲財物被浸咁，其實係咪應該喺個預報上面都通知啲居民可以預早將呢啲財物去收起或者去擺喺一個即係高處去避免出現呢啲情況咧？ 其實居民咧都好有經驗嘅，你比如講今次盈虧。十一号呢已经民政处啊同埋有关部门呢已经係发散晒，同埋消防处啊警方已经係发单张啊沿路咁同居民去宣传要求做好㗎啦，做好防疫措施。琴日呢渠务处亦都係有运咗大概1600包嘅沙包係俾商户居民用嘅。大部分的居民呢，如果覺得他那裡按照以往的經驗有可能會水浸的呢，他們都是取沙包來放在自己的門前的。 嗯 啊、那呢今次、有一些入到去呢，可能他沒有放一些沙包，可能比較大意。 咁今次亦我见到啲传媒报道呢，见到民安队呢有協助係当区嘅居民㗎喎、哦。咁佢哋做咗啲乜嘢呀？ 最主要就是疏散居民嘅啫，主要就是居民有需要協助，佢离开佢屋企去到鲤鱼门体育馆作为一个临时庇护所嗰度呢暂住啊，主要就協助呢样嘢。第二呢，如果发现有喺台风中有边啲居民係有需要協助，比如讲需要出嚟嘅，佢可以協助佢哋出嚟。我諗主要就做呢一方面嘅工作。 有几多居民係需要去体育馆暂住呢？ 昨晚最高的纪录的时候应该是有18位居民是入住了鲤鱼门体育馆这个临时庇护所的。 好啊，吓，唔该晒吕东鞋啊，多谢你。 系唔好系。 吕东鞋咧就系观塘区议员嚟噶，就同我哋讲咗咧关于鲤鱼门咧就系喺圆规集港底下嘅啲水浸嘅情况啊。 咁啊，我谂喺低洼地区嘅市民佢哋做好准备啦。咁啊，但系。可能更加多市民咧，越預備颱風嘅經驗咧，睇琴日啲新聞報道咧，就係、喺超市同埋街市啊出現咧一啲食物嘅搶購潮。我唔知盧宇光，你琴日收工之後有冇去超市嗰度睇下？我咧發現喺我即係屋企樓下嘅超市咧，佢哋嗰個凍肉櫃或者係啲冷凍食品嘅嗰啲即係冰格咧，係完全被即係搶購一空啊！咁啊，今日睇翻啲報道咧，就話原來琴日街市喺中午咧已經發生了一些肉類啊和蔬菜的搶購情況、一些價格呢更加因為這樣一致被、一度被搶高。不過其實只是、一日多啲留喺屋企嘅情況啫，咁啊，我都有請教過即系屋企嘅家庭主婦，點解大家都會出現一個儲糧荒嘅情況咧？ 因為實在你唔知道個風係打幾耐啊嘛，個八號風球係持續幾耐，咁可能都擔心咧，即係出唔到街，出面餐廳唔開，冇飯食咁樣，咁可能就引起啲市民咧就係、比較擔心啦，就去呢啲嘅街市啊、超市度搶救啦咁。好啦，我哋都聽聽另一位聽眾啦。系咁，我哋或者都再呼吁听众啦吓，我哋电话18723111啊，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就住咧就系圆规底下啦，台风底下咧嘅情况，你又会唔会系即系其中一个 有冇去 街 市入货咧？ 抢救食物物资嘅一位市民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同我哋倾下啦。咁其实今次嗰个嘅圆规咧，就系嗰个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咧，都持续咗都相当之耐下嘅，系成23个钟多啲嘅。咁所以咧，都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咁都好多嘅市面啦、都仍然系即系出现咗问题嘅吓。咁好啦，我哋又揾到翻一位听众啦，就系阿汪先生喺度啊。汪 生 你好，系。郑女士，唔好意思啊，郑女士你好， 系， 请讲啊。 我其实讲一讲嘅，想 系唔好意思，你熄个收音机先啊，会有回音声啊。系，郑女士， 得唔得？而家 系 OK， 请你讲啊。 就主要咧系啲 村屋的地方呢，就譬如元朗啊、新发展区的地方啊、天水围啊，或者 都要熄晒收音机声，唔好意思，都有回音声啊。系得未？系 OK 吗？系喂？咁郑女士可能真都要请大家留意住要熄收音机咧，先我喺电话发。系请讲。 咁嗰啲村屋地方咧，即系其实即系嗰个要做足嗰、那个防止佢啲即系水泛滥咯。 嗯。 即系有时你即系暴风球好多雨水啊，风啊，咁唔系净系话讲嗰啲郊区村屋嘅，有时私人屋苑咧，我发觉都好多水潭啊，要嗰啲人会所嗰啲用嗰啲吸水车啊， 我谂阿郑女士，你形容呢个情况就每次打风嘅时候，杏花村都好常见，即系会出现一啲水浸入去平台嘅情况。咁啊，的确都唔系净系即系啲郊区噶，咁喺市区咧，啲市民都要留意防风同防洪嘅措施啦。 好啦，讲呢个话题嚟到呢度啦，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港铁的消息，咁由于东铁线有列车在九龙塘站附近出现故障而影响供电系统，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上水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的15至20分钟，咁现时红磡至到九龙塘站是每20分钟一班车，而九龙塘站至到上水站就是每10分钟一班车，咁请乘客预留翻充裕的乘车时间，或者考虑改用其他的交通工具。之后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的车辆分析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中慢线是解封，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而在沙头角的莲麻坑路因为山泥倾泻，现在介乎淡水坑至到莲麻坑的来回方向全线是封闭，就由于山泥倾泻的关系，在沙头角的莲麻坑介乎莲麻坑至到淡水坑的一段莲麻坑路是封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我唔排除佢係想借助象征性咁样去减买债，希望係能够呢透过咁样嘅做法呢可以令到个通胀回落，舒缓返市场对联储局唔去理会个通胀一个做法。咁就希望通胀自然回落可以令到日后联储局就唔需要再係大举去减买债或者加息压抑个通胀。但係系咪真係咁有效呢？我觉得係冇效。我觉得通胀跟住嚟会系大家会可能会见到会较严重嘅情况。 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6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3点，升2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日元113.56，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5，人民币6.44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06美元，卖出系1771.1美元。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港铁的消息，咁较早前在九龙塘站附近出现故障的列车已经被移离行车线，东铁线列车服务是陆续回复正常。咁就系港铁咧，较早前在九龙塘站因为有故障列车咧，曾经系一度受阻噶，东铁线的服务较早前一度受阻，而家东铁线列车服务是已经回复正常。咁另外喺沙头角嘅莲麻坑路，因为山泥倾泻，而家介乎淡水坑至到莲麻坑嘅来回方向，全线仍然都系封闭。就喺沙头角嘅莲麻坑路，因为山泥倾泻影响，介乎淡水坑至到莲麻坑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而喺青屿干线同埋汀九桥咧，较早前嘅强风措施都已经取消，而家青屿干线同埋汀九桥嘅车速限制恢复正常。其他的公共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九巴和龙运巴士大部分的路线都已经是陆续恢复服务，而有部分的特别路线和班次就会作出暂停和改道安排，而新巴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亦都是恢复有限度服务，详情请留意巴士公司的特别服务通告。渡轮方面，新渡轮的离岛航线和港内航线是已经逐步恢复的，但是横水道今日仍然是会暂停，将会在明日恢复。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榕树湾、中环至索罟湾、中环至平洲、平洲至喜灵洲的航线亦都是已经逐步恢复。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们会在明年下半年合并了普通和公额长生津，或一采用普通津贴较宽松的资产上限，而合资格申请人将领取高额津贴。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讲一个咧英式英文口语常用嘅一个字，就系 drag。咁呢个字咧系一个好唔正经嘅口语嘅说话嚟嘅，通常咧就系我哋形容一啲咧好闷啦、好差啦、好烦啦、令人好烦厌嘅事嚟嘅。譬如唉，又要做家务啦，我要话 What a drag 就系咧，唉，真系好烦啊，又要做呢件事啦。OK， 你可以话 something is such a drag，such a drag 就加强少少语气啦。咁所以我哋讲，譬如 what a drag 咧，大概嘅意思就系 what a totally uninteresting, uninspiring, unintellectual thing to do。OK， 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filing a tax return is such a drag， 就系咧，唉，报税真系好烦啊。OK， 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高福慧。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啦，而家个时段咧就系分途广播嘅，咁所以咧就系喺呢度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高福慧为大家主持噶。咁啊，高福慧啊，呢个时间不如同大家倾一倾咧关于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啊。嗱，呢个计划咧其实系2019年咧特首林郑月娥就提出嘅一个关于土地发展嘅一个计划嚟噶。咁就喺旧年嘅5月咧就开始接受申请啦。咁而家有3宗嘅申请嘅，咁不过咧就近期咧就有啲嘅环保团体就住一啲嘅土地共享申请咧就系发表一啲唔同嘅意见。 嗱，你讲紧嘅咧就系啱啱发展局喺8月公布咧接获2宗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嘅新申请啊，咁2幅地咧分别系位于元朗同埋大埔啦，申请人咧分别系新鸿基地产下面嘅2间子公司，同埋恒基地产同埋汇德丰地产辖下嘅各1间子公司。根据这个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其实申请人是要将 建屋，即係喺呢一塊土地上面咧建出嚟嘅房屋咧，七成咧係俾政府去發展呢個公營嘅房屋啦。咁有三成咧先至係留翻咧俾作私人用途嘅。咁不過正如你頭先所講啦，近日咧有七個環團咧就發出聲明啦，話呢兩個項目佢哋位處嘅地帶咧都因為牽涉到濕地同埋一啲生態敏感嘅地段咧，就質疑啊，如果喺呢啲地方要起一啲高樓大廈，將咁多嘅人口搬入去，質疑咧係咪一個適當嘅做法？ 首先就要留意翻咧，就係今次最近兩宗嘅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嘅申請啦，所位處嘅地段究竟係啲咩地段，同埋咧就附近有啲咩嘅生態價值係好高嘅一啲嘅地方啊，或者係物種咧喺嗰度出現嘅咧咁。嗱，頭先都講啦嚇，第一幅嘅近期嗰兩宗申請，其中一個咧就係位於元朗濠洲路啊嚇，咁咧就有啲嘅環保團體都認為咧呢個地段咧其實就好近南生圍啊咁亦都咧見。到咧系好多嘅一啲嘅嗰个地方咧要发展嘅地方就正正就系位于湿地嘅缓冲区入边啦。咁而本身嗰度咧亦都有好多嘅鱼塘啊、河道啊，有唔少嘅雀鸟咧就会以呢个地区咧就作为一个觅食地啊或者栖身地咁样。咁而家咧呢个地段咧就系将会喺九栋住宅系24至25层高嘅住宅啦，咁可能咧会影响到雀鸟嘅飞行路线嘅。 嗱，你讲紧呢一啲嘅住宅项目咧，发展商就预计咧可以提供4090个住宅单位，容纳咧接近10500人口啊。咁啊，呢啲嘅人口入边咧，我哋头先讲过啦，即系有七成咧都会系发展呢一个嘅公营房屋啦。即系虽然而家就仲未知道系边一类嘅公营房屋会系即系首置啊，定系即系其他嘅部分。咁但系将咁多嘅呢啲人口去到迁入嗰个地段，除咗话我哋要考虑对环境生态嘅影响，另一个影响咧就系即系对于嗰度嘅交通配套系唔系适合住咁多人咧，同埋即系呢啲嘅市民系唔系有即系足够嘅社区嘅设施同埋即系基建去到帮助佢哋喺嗰度生活咧，都系一个大家关心嘅议题嚟嘅。 咁所以就視乎咧，究竟呢啲嘅土地共享嘅申請咧，究竟點樣先至會落實咧？咁都要睇翻咧，而家嗰個嘅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嗰個嘅工作流程啦。嗱，而家咧其實發展局就成立咗一個部門，去專嚟處理呢啲嘅土地共享嘅申請嘅。咁佢哋係由跨專業啊嘅一啲，同埋由政府部門、政府人員所組成嘅一個專責嘅隊伍，就叫做咧土地共享辦事處啦。咁呢啲嘅發展商將自己旗下嘅地啦拎出嚟係申請土地共享嘅時候咧，咁呢個嘅土地共享辦事處咧，咁就會將呢啲嘅將一啲佢哋嘅建議啦，就將提交俾就係一個委員會去到睇嘅。咁、那個委員會係一個顧問小組嚟嘅，咁係由咧特首委任10名非官方成員咧所組成，咁就去睇下佢哋嘅意見係點。咁而咧顧問小組睇完之後啦，亦都咧係如果支持呢個嘅個案，就會將呢個嘅個案就交俾特首聯同行政會議咧，就作出一個原則性嘅同意。咁如果都獲批嘅話，就會進行咧就最後嘅程序啦，就係一啲嘅法定程序啦，包括係城規啦嚇，同埋一啲嘅道路渠務工程刊憲啦，同埋咧土地行政嘅程序。咁而跟住咧就會有啲嘅公眾參與嘅渠道啊，亦都會諮詢區議會啊等等嘅咁。咁所以咧，如果頭先講出好多嘅問題啦嚇，即係譬如話係對環境會唔會構成一啲嘅影響咧？又或者係譬如話係住咁多人啊，係咪適合咧？有冇啲咩嘅基建同埋社區設施嘅配套咧？咁呢啲咧都會留待咧，就係頭先講嗰幾關啊，即係土地共享辦事處啦、顧問小組啦、行政會議啦，同埋城規等等呢啲程序。 但陸宇光，我留意到咧，你頭先講話即係公眾可以喺邊個位置嗰度參與咧？嗱，咁見到咧喺第一階段，即係由土地共享辦事處嘅審批啦，以至到第二階段，無論係諮詢顧問小組或者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出的原則性支持，這兩個部分呢似乎公眾能夠參與的空間都是很有限，就要留待是第三個法定或者地政程序上面去到城規，會不會是一些環團和公眾團體才可以去到那裡表達他們的意見呢？另一個問題呢，我自己會想到就是，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著一個方案批出了原則性的支持，即政府已經是認同同咗呢一個方案嘅嗰個公共性啊，嗰個公共利益啊，之後其實再去到地政程序，如果 要反駁翻呢一個工程轉頭，又會唔會有啲壓力同難度呢？ 嗱，一連串嘅問題咧，我哋都留待同一陣間嘅嘉賓傾下啦，亦都問一問我哋聽緊節目嘅聽眾啦。大家對於呢個嘅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有冇咩意見呢？咁而家最近嗰兩宗申請有啲爭議啦，分別就係元朗濠洲路同埋大埔社山路、林錦公路呢啲嘅用地，大家又覺得嗰度嘅地段適唔適合嚇做一啲嘅公司型房屋嘅發展咧？咁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就率先請嚟咧一位嘅環保團體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就係、是、亦都係今次七個嘅環團咧聯署嘅其中一名嘅機構嘅一個代表啦，就係、是、長春社嘅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吳希文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大概都介绍下你哋今次环团系反对今次两个嘅土地共享申请嘅原因系乜嘢 啊？咁主要对呢两个申请有好大嘅保留啦，咁系因为嗰个生态环境嘅影响。喺正话主持都讲过，无论喺南深元朗南深圍近住濠洲路嗰個嘅申請，又或者係喺大埔林村赤山村嗰個嘅申請咧，其實我哋都見到佢周邊有好多啲有生態價值嘅地方嘅。濠洲路嗰個咧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喺濕地緩衝區嘅地方，咁佢嘅即係緊貼住佢旁邊嘅一啲地方咧，其實就係一啲濕地保育區，係一啲魚塘啊濕地，有佢嘅生態價值喺度嘅。咁而喺社山村嗰、那個林村社山村嗰個咧，其實佢旁邊都有一啲好有價值嘅風水林。本身喺政府而家嘅一啲規劃上面咧，其實係具即係定咗係一啲叫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啊。咁我哋發現嗰個嘅發展項目同嗰個嘅風水林嘅最短距離咧，其實真係少過十米，咁所以就係非常之近。咁所以亦都見到嗰個規模咧，即係呢兩個發展嘅規模都非常之大啦。喺濠洲路嗰個起緊即係九棟樓，有24-25层高。咁林村嗰個咧就起即係17-39层高啊，有28栋到嘅即係樓宇。同佢本身周邊嗰啲環境咧都好格格不入，因為本身嗰啲地方咧其實冇一啲好高密度嘅發展，係一啲低密度啊，甚至係基本上係冇發展嘅地方。咁所以會比較擔心會唔會有兩個咁大型嘅發展喺呢兩個地方咧，會去完全改變咗嗰度嗰個鄉郊嘅環境啦，同埋對佢周邊個生態環境有好大影響咯。 係明白咧，你對於嗰兩笪地咧周邊嘅生態環境嗰個嘅關注嘅，咁但係其實咧就政府喺即係訂立呢個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嘅時候都講明咧，即係頭先你講啦，即係具特殊科學價值嘅地點唔可以發展啦，咁而咧就係濕地保護區唔可以發展，咁其實今次咧發展商去到申請共享嗰兩塊地咧，唔係正係嗰啲嘅地咧，而係呢啲地嘅側邊嘅位置嚟嘅。咁理論上佢哋冇去即係違反任何嘅規定嘅，咁而嗰啲地方亦都即係緩衝區同埋即係側邊嘅位置咁。咁係咪呢啲地都應該要反對定係點咧？ 我諗就呢個真係好需要大家去即係留心下。係嘅，而家喺嗰個土地共享嗰個計劃當中咧，其實佢係有一啲地方係定咗係唔准發展嘅，好似話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啊，又或者係一啲自然保育區之類嘅地方。咁但係即係呢兩個地方其實就係冇發展，即係唔係呢啲嘅地方。咁但係就係貼近呢啲好有生態價值嘅地點，我哋就成日會諗喺一個咁貼近生態價值、有咁高生態價值嘅地點去做發展，其實可能對佢嗰個環境破壞咧，唔會少過你直接喺嗰個地方一啲高生態價值地方去做發展。咁所以呢兩個地方本身佢側邊有咁高生態價值咧。我哋要即係環保團體會有需要出嚟去講翻清楚，究竟呢兩個發展係點樣對周邊嗰個環境有好大嘅影響咯？ 嗯， 我留意到咧，你哋提及咧喺呢啲地段入边咧，其实系为即系繁殖期嘅候鸟咧，去到提供飞行通道啦，俾佢哋进入湿地保育区嘅觅食地嗰度。如果喺嗰度起高密度同埋咧系嗰个楼层比较高嘅楼宇，会唔会对于雀鸟佢哋嗰个觅食路线，甚至系即系会唔会撞咗落去啊等等，都会带嚟一啲影响噶？ 呢、這個就係正正我哋好擔心嘅位置咯嚇，而家佢無論兩個嘅發展咧，起緊都係一啲好高嘅住宅大廈嚟嘅。正話有講過濠州路嗰個有24到25層高，啊寫山村嗰個甚至最高可以去到39層，即係呢一啲咁嘅規模嘅住宅咧，其實我哋只係喺市區嘅環境啦，或者真係叫近郊嘅環境咧，先會見得到嘅，唔會喺呢一類即係比較偏遠少少嘅鄉郊環境度見得到。咁即係因為本身呢一啲嘅地方，特別係元朗濠州路嗰個咧，係有好多嘅水鳥啊，甚至係一啲冬候鳥，係利用緊嗰邊嘅一啲濕地啦，或者係一啲即係荒廢嘅魚塘，作為佢哋覓食啊，甚至係一啲嘅飛行路線嘅，係啦。咁即係如果你起咗咁大，即係咁大規模嘅一啲住宅樓宇喺嗰度咧，我哋都會擔心影響咗佢哋成個嘅飛行路線。咁其實進而咧就會影響咗成個嗰個覓食啊，甚至繁殖嘅狀態咯。 嗯，我另外都見到咧，喺新聞稿入邊，除咗提及候鳥咧，仲話嗰度咧係一種水獺啊，叫做歐亞水獺嘅一個棲息地。咁呢樣嘢可能聽眾就唔係好熟悉啦。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咩嘅物種嚟嘅咧？係唔係即係罕有啊？定係需要係被保護嘅咧？ 哦，嗰、那個係叫歐亞水獺。 啊，唔好意思，水獺 係係嗰個水獺本身都係喺後海灣一帶嘅濕地咧，係會有記錄嘅。咁當然我哋其實而家對佢嘅認知咧係非常之少，因為佢本身呢隻水獺歐亞水獺咧對人類嘅活動係非常之敏感，你話好容易係可以察覺得到佢，甚至話記錄得到佢咧都係好困難嘅。咁以往一啲環評嘅記錄咧，佢就主要喺米布啊，或者而家我哋見到喺南深圍一帶嗰啲濕地，甚至如果你講翻北邊喺落馬洲河套區附近嗰啲濕地咧，咁都曾經揾到呢只歐亞水獺。咁所以我哋都會好關注啊，如果喺呢啲嘅濕地附近做一啲咁大規模嘅發展，一啲真係對人類活動極度敏感嘅物種，好似話歐亞水獺，甚至我突然之間會諗起一啲話螢火蟲咧，其實都會有機會俾呢、這個咁大型嘅發展咧，會影響得到。 系咁，头先我哋都讲咗呢个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嘅一啲工作流程啦。咁其实而家系刚刚系一个申请嘅阶段嚟嘅。咁稍后咧就过埋呢个顾问小组行政会议之后咧，就会去到城规嘅程序。你哋会唔会喺城规程序里面提出呢啲对于生态价值嘅生态影响嘅一啲关注？ 哦，一定会嘅。以往呢兩個地方咧，其實都曾經有發展商咧向城規會提交過一啲嘅申請。咁以往我哋都見到呢啲嘅申請咧，其實都即時向城規會表達咗我哋一啲嘅意見啦。特別係我哋對呢度生態環境一啲認知，咁令到城規會可以即係知道啊，或者令到規劃署咧本身去評估個申請係咪適合做發展咧，多一啲嘅參考咯。咁當然啦，而家嗰個情況係個申請係去咗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呢一個呢個機制嗰度，係啦，辦事處呢一度咧，其實就同以往我哋做城規嗰個程序咧，就有少少唔同，因為畢竟佢而家呢一個嘅機制咧，就唔係一個法定嘅機制咯。咁又同我即係真係冇一個叫做法定嘅公眾諮詢嘅程序，咁所以我哋都有啲即係唔係好清楚。咦，如果我哋喺呢個階段，其實都已經知道有一啲嘅影響係因為個發展係帶出嚟嘅，無論話生態，甚至係其他交通啊渠務之類嗰啲嘅影響。咁我哋都想喺呢個階段盡早去同政府講嘅時候，已經冇咗一個法定嘅程序，其實係咪都有少少阻止咗我哋去即係盡快同政府交代清楚我哋一啲睇法咧，咁所以我哋而家嘅做法，我咁直接將我哋嘅一啲意見俾翻發展局啊，同埋俾翻土地共享辦事處呢一邊咯。 我留意到呢，剛才提到环境生态评估啦，我留意到其中一个发展商呢，新鸿基地产发展呢，就喺报章嗰度撰文回应呢公众对于近住南生围嗰个发展计划嘅关注。佢哋就话呢，喺佢哋即係委托顾问进行嘅环境生态评估入面呢，发现即係呢啲喺湿地缓冲区嘅地带呢，有好多系荒废咗嘅土地、零散同埋荒废嘅鱼塘，即係形容呢嗰度系即係生态价值唔高嘅地方，咁咧似乎就系即系想去反驳咧，就话嗰度系如果发展咗咧，会对于即系生态造成影响。你自己点睇佢哋呢一个嘅评论啊？ 我自己都要强调咧，而家嗰个嘅地盘咧，其实系贴近嗰个湿地保育区啊。以往好多嘅讲法就系话佢喺缓冲区啊嘛，咁嗰度嘅地方嘅生态价值相对而言系比较低。但系我哋唔好忘记，本身呢个地方系贴住一个湿地保育区。我正话好起初已经讲过，佢同嗰个湿地保育区咧，真系一线之差嘅啫。佢个地盘隔篱已经系一啲比较完整嘅鱼塘啊，或者湿地。咁我哋就系会担心，如果系一个咁贴近一啲比较完整嘅湿地保育区嗰度去做发展，其实带嚟嗰个嘅环境影响会系点样呢？吓，会唔会呢啲嘅即系环境影响，我哋系低估咗呢？吓，就唔好单单净系讲话湿地缓冲区入边个生态价值相对而言比较低，就去低估咗嗰个生态环境嘅影响。 嗱，其实而家城规嘅要求里面咧，有一个所谓湿地零损失嘅一个要求嚟噶，即系如果系要发展嘅话咧，可能系要去到即系填补翻、弥补翻一啲嘅湿地嘅面积嘅，或者系头先所引述啦，即系新鸿基发展商咧，咁佢都讲到话会系重新规划鱼塘嘅位置，呢啲嘅补救措施对你嚟讲系咪可以接受咧？ 咁一日都未有好多嘅詳細內容咧，其實又真係好難去評論得到。咁但係即係我都會強調，以往嘅一啲申請，因為都俾唔到我哋一個充分嘅證據咧，證明一系列一啲嘅發展咧，喺濕地緩衝區度進行嗰啲嘅發展係冇呢個濕地零即係零損失嗰個嘅即係符合到呢個原則。咁所以如果喺呢個原則底下都符合唔到咧，我諗真係好難去講話叫公眾啊或者叫政府去支持呢一啲嘅發展。 嗯，好啊，唔該曬吳希文，多謝你嚇。吴希文就是长春社的公共事务经理来的，他就和另外那六个的环团呢，就是发出了联署信呢，就是对于今次两宗的土地共享申请呢，就发表保留的。这两宗的申请呢，就分别位于元朗的濠州路近东城里，和大埔社山路林锦公路近林村的用地的。大家又有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 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本港部分地区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塔门以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5、54以及5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76、67以及67公里。预测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五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转凉以及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沙头角嘅莲麻坑路，因为山泥倾泻，而家介乎淡水坑至到莲麻坑嘅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噶，咁就系受到山泥倾泻影响，介乎淡水坑至到莲麻坑嘅莲麻坑路来回方向全线系封闭。咁而家港珠澳大桥嘅主桥有强风措施，而家主桥中快线嘅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 提提大家咧，公共交通嘅安排方面咧，九巴、龙运巴士、新巴同埋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咧都系已经陆续恢复有限度嘅服务。详情请留意翻巴士公司嘅特别服务通告。咁而港铁咧都系逐步加强港铁列车同埋轻铁服务，同埋恢复翻港铁嘅巴士服务嘅。渡轮方面再提提大家啦，新渡轮嘅离岛航线同埋港内航线系已经逐步恢复，大横水道今日仍然暂停，将会喺听日恢复。而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榕树湾、中环至索罟湾、中环至坪洲以及系坪洲至喜灵洲嘅航线咧，已经系逐步恢复。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两岁男童陈子轩的父亲，同场伤到六岁儿子和四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他们的生母是杨雅丽。古国图伤到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男童的生母是吴泳仪。范可辉伤到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刘大军伤到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亦音方德志伤到两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有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英文拼音 Chen Wei Kong 伤到他监护的九岁和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女童的生母是冯查莲。蓝洁莹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寻找一名一岁男童的生父，男童的生母是蓝洁莹。陈影清伤到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邢修俊伤到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吴洪安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伍云辉伤到五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2892-5325。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来不同背景的嘉宾，细说人生的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艺术发展局主席黄英伟、2019年度十大杰青陈君扬、品格教育协会创办人刘马路明。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8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高福慧。 繼續自由風啊，討論緊嘅就係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啊。咁喺舊年接受申請以嚟咧，而家係收到3宗嘅申請，不過最近2宗嘅申請咧，分別係喺元朗濠州路同埋大埔社山路林錦公路嘅2幅嘅用地申請咧，咁就受到一啲嘅環保團體嘅質疑啊，認為咧呢啲嘅地段咧附近都有啲生態價值好高嘅濕地啊，嚇同埋林木啊等等，希望咧可以反對有關嘅申請。 嗱，不過咧其實呢個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咧，都係即係政府咧希望透過可以用到私人市場嘅力量啦，透過佢哋願意同即係政府去到共享土地，將土地 得出嚟嘅部分單位咧，係用作發展公營房屋咧，去減輕我哋而家對房屋嗰個好迫切嘅需求。咁當然喺個計劃當中，除咗我哋頭先提到嗰個公私營房屋嘅比例啦，即係考慮到相關嘅地段可以提供到幾多嘅總樓面面積啦，同埋佢嘅位置之外咧，仲有一樣嘢要考慮嘅咧，就係其實咧喺呢一啲嘅位置嗰度去發展項目咧，政府咧係要承擔翻咧相應嘅一啲譬如社區設施啊，或者咧係基建啊嗰啲嘅成本嘅。咁所以喺計算到底一個項目係咪符合公眾利益嘅時候咧，頭先環團都有提到啦，即係除咗生態價值之外咧，譬如嗰度嘅地方係唔係一個能夠容納到咁多人口，佢嘅配套係咪齊備咧，都係我哋考慮呢啲項目係咪符合公眾利益嘅時候咧，要擺喺個腦入邊嘅一個因素咯。 係啊，咁所以咧。都見到啦，咁其實就亦都係經過唔同嘅程序啦。頭先都有講過，咁包括咧就係土地共享辦事處啦，同埋顧問小組啦、行政會議啦，再經過城規程序啊。咁其實政府提出呢個嘅政策嘅時候咧，都強調啦，所有城規程序同埋其他法定同埋行政程序都會繼續適用嘅。咁有啲講法就係話其實咧城規會咧會作一個最終把關嘅嚇。咁對於頭先嗰啲嘅問題啊、大家嘅憂慮啊，會作最終把關嘅。咁但係大家又係。咪安心咧嚇，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或者對於頭先講話最近嗰兩宗申請，一個就喺元朗啦嚇，南生圍附近，一個咧就喺大埔林村附近嘅用地要發展起樓啦，大家有冇咩意見呢？我哋電話旁邊咧就有一位聽眾陳先生喺度， 陳先生你好， 你好，我係呢度啲原居民嚟 嘅，邊度啊？你講緊邊？ 社山村， 社山村係 嗱我。同意共用發展的、我是同意的。查實這裡的發展呢最影響哪裡呢，就是我們射山村和對面那條中屋村。查實呢最好的那個道路網搞好一點加闊一點，給我們的村民方便上落，那你們怎樣發展都沒問題的。查實我哋都唔会反对 嘅。而家嘅你换言之，你而家觉得交通就未够方便系嘛，或者道路未够宽？ 唔系，嗰条道路网你咁多人住咧， okay. 起码有好多车辆啊，系咪先？你嗰条道路网窄嗰头啊嘛，咁如果多人住嗰个道路网咧系细咧少咧，就起码咧我哋啲村民上落啲车咧都唔方便啦，系咪先？ 陳先生啊，而家講緊社山村呢個項目咧，想起12,120個住宅單位，嚟緊嗰度咧，可能咧會多成34,000人咧係住喺嗰度。如果你講到話，即係嗰個道路嘅網絡咧，其實都有待加強嘅時候，你會唔會擔心一下子搬咗咁多人入嚟住，會對於嗰個交通造成好大嘅負擔咧？ 應該對交通，如果個交通網咧係做得好嘅咧，人住多。嗰、那、笪、個、地方梗係旺啦，係咪先？我哋啲村民仲方便咗， 係 嘛？點解唔好啊？ 但係對於環團話嗰度其實係即係非常之接近一啲好有生態價值嘅地區，你又擔唔擔心對環境嘅影響咧？ 冇影響啊！你哋入嚟睇下，只要嗰啲山豬、野豬咧走曬落嚟，村裏邊都冇人去理啦，係咪先？查實冇乜影響啊！你哋啲環成日話環保環保。你哋走入嚟觀察一下，睇下有咩嘢至得噶，係咪先？你嗰笪空地咁大幅雕空喺度、你唔攞嚟發展，攞嚟做咩？你話？ 好啊，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啦。咁我哋嘅電話繼續係1872311 1872311，一塊地喺南生圍南邊，一塊地喺林村隔離，而家要發展啦嚇，有發展商申請土地共享啦。大家有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仲有一位聽眾鄭太喺度。鄭太你好， 主持人你好。咁我想话咧，其实南生圍我都去过，好珍贵，好靓吓。小朋友我哋细个好去，即系去过好靓。咁林村咧都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嚟嘅。如果你喺周边咧起啲39层嘅公屋啊，亦都好唔，即系好唔 matching 啦。同埋我觉得个大地咁靓嘅地方系应该属于全香港居民，唔系属于少数嘅人啦吓。咁你以为系真系地产商帮你起七成？ 咁佢自己嘅山城咁少，其實佢哋啲低密度豪宅用咗可能我哋一半嘅土地，咁剩翻嗰一半嘅土地可能起七成、八成甚至九成嘅單位，咁根本就好密集、好擠迫嘅公屋單位。咁我覺得香港嘅房屋嘅土地咁珍貴，唔喺呢度用啦。阿林鄭話佢自己好多嘅咩㗎，好多揾到好多土地嘅，咁咁多官地唔用、中地唔用。點解要優先用一啲我哋咁珍貴地方嘅周邊嘅地呢？咁喺青衣佢係單獨咁樣起單棟樓，起啲好珍貴，我哋全港係最少休憩處嘅，但排名第二，佢都攞嚟起。即係我覺得你中地又唔起，你啲荒廢嘅官地又唔起，你就攞咗啲咁珍貴嘅地段去起。即係我覺得佢哋應該反思下佢點樣政府個取態啦。 好，唔該曬鄭太嘅意見啦。不過頭先講到話，即係呢套土地共享咧，即係當然而家政府要求係七成要俾翻七成土地嚇，要俾翻政府去到起公營房屋啦。咁而咧三成咧就係私人房屋嘅部分啦。不过咧，头先阿郑太话系咪低密度咧？咁其实都系有都系一啲高楼大厦嚟嘅。咁睇翻而家嗰啲嘅发展嘅摘要咧，咁啊讲紧就譬如话元朗南生围南边嗰个嘅用地项目啦。私楼部分咧都24层楼高噶吓，公营房屋嗰部分咧就系25层楼高啦。至于林村嗰部分咧就系私人楼宇咧都系38层高啊，咁而咧公营房屋咧就39层楼高噶吓，咁都系一啲高层数嘅一啲住宅项目嚟噶。 嗯，咁同埋我哋都要补充多样嘢咧，就系咧而家其实个项目咧都系喺土地共享办事处一个审核申請的階段，到底即政府的取態會是支持這個項目的發展，抑或是即會不會去通過有關的申請呢？我們都要即等待大概是六個月之後呢，這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呢根據顧問小組給的意見作出的決定才知道的。所以現在講政府的取態呢，可能我們都還要觀察多陣先。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系揾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香港测量师学会规划及发展组主席林家辉啊。林家辉你好。 诶，你好，主持人你好。 嗱，而家呢两项最近嘅土地共享申请咧，就受到一啲环团嘅质疑啦，就担心佢哋都比较邻近一啲嘅生态价值高嘅地区啊。咁，你点样睇咧？其实系有冇得系即系攞个平衡，或者有啲咩嘅补救措施可以做到咧？ 首先咧，我哋先睇翻咧，而家我哋目前見到嘅濕地嘅保育區或者濕地嘅緩衝區咧，嗰條界線點樣定嘅？呢條界線咧就源於咧1997年香港政府咧就請咗一個外國嘅顧問啦，好似係英國嘅，佢嚟到香港咧做一個好 comprehensive 嘅 study， 之後咧佢就畫咗一個 plan 出嚟，就將最重要嘅濕地一定要保育嘅地方咧，就列為即係保育區啦，就唔可以發展啦。另外咧，佢後面咧就有一個緩衝區嘅，而呢個緩衝區咧，當時嚟講咧就主要係魚塘嚟嘅。咁當時嘅理論係乜嘢咧？就係因為嗰啲季候鳥咧就要南遷或者北徙咧，佢都要經過香港嘅，係數以萬計嘅季候鳥會經過。咁佢需要咧覓食嘅，佢覓食咧就主要佢嘅食物嘅来源咧就喺湿地嗰度嘅，譬如啲红树林啊，或者系嗰个泥沼里边咧，或者系嗰啲 swamps 嗰度里边咧有嗰啲土壤，就有佢嘅需要嘅食物噶啦。咁但系咧，如果即系佢一齐嚟噶嘛，万一佢唔够食咧，咁后边嘅鱼塘咧就成为一个补充嘅地方嘅。当时个报告系咁写嘅，所以啲鱼塘咧亦都某个意义上咧系补充咗季候鸟嘅食物嘅来源，即系佢里边嗰啲魚啦，咁但係而家時至今日咧，已經過咗25年啦，即係24、25年啦，咁好多嘅情況咧已經變咗，特別係魚塘，即係如果你睇翻一啲即係空中嘅相片咧，你睇到咧嗰個魚塘經歷呢廿幾年咧，基本上好多咧都俾人哋即係填咗去啦，你見到都見唔到魚塘，咁而家咧變咗喺呢個緩衝區咧就有啲霧。這個地方，咁究竟我哋應該仲即係點樣處理呢件事咧？係咪將佢變翻魚塘，變唔變得翻咧？抑或係攞咗嚟起樓咧？這個咧就係而家係大家爭議嘅地方喺呢一個位嗰度。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政府一定要帶頭嗱嗱聲，即刻就去做一個 study， 去將呢啲界線同埋嗰個生態保育嘅價值咧，去釐定得清楚。繼而咧，無論係發展商又好，政府又好，或者私人又好，或者環保團體咧，都有一個依據咧，應該去點樣做咯。 就好過大家咧憑空喺度拗，即係嗌交喺度拗啦，或者一個即係唔喜歡呢件事啦。但係你有即係你點樣做好嗰件事咧，反而係重要啲咯。即係如果從生態嘅環境呢個角度去睇呢件事。 嗯，林家輝啊，你頭先就解釋咗即係濕地緩衝區嗰個緣由啦。不過我哋頭先同環團傾過咧，佢哋個講法即係似乎除咗話候鳥嘅食物補充嘅用途之外咧，佢哋好強調即係濕地緩衝區咧就真係有個緩衝作用啊嘛，即係唔係讓到個發展一下子就深入到去嗰個濕地入邊。咁同埋咧，佢哋好擔心如果我哋起一啲即係高樓大廈比較稠密嘅樓宇嘅時候，都會擋到嗰啲即系季候鸟嘅路线啊，可能会发生一啲撞鸟或者系啦路杀嘅问题。咁呢啲会唔会都系即系你头先提到话，我哋要重新审视嗰、那个对于环境嘅影响入边要睇埋嘅部分 咧？系啊，需要啊。咁同埋咧，佢个 development 即系佢个发展系稠密咧，你嗰个排污啊各方面咧都系非常之重视啦。因为你点样排出去咧，因为你嗰啲。唔可以向呢边排，你去返主要嘅新市镇嗰边去排呢，咁呢个都係要有个研究喺里面啦。咁但係个别发展商呢，你要求佢做太多嘢，佢未必都做到喎。所以呢个即係要快啲去即係各方面一齐去努力囉。因为环保团体其实都要俾个意见，或者俾个一啲佢哋做过一啲专业嘅分析啊，或者喺边度外国有啲借鉴嘅经验呢，可以攞嚟香港大家一齐讨论咯。 嗯，咁但系即系譬如话喺嗰个嘅发展规划嗰度，会唔会可以都有啲嘢可以调节咧？因为头先都讲啦，即系呢啲嘅发展项目咧，系讲紧喺廿几层楼高、三十几层楼高嘅一啲住宅嚟嘅。咁譬如既然真系比较邻近一啲嘅保育区嘅时候，其实有冇需要起咁高咧？可唔可以起矮啲咧？ 如果你即係就翻啲飛鳥啊，或者係各方面景觀啊，或者係嗰、那個風嘅趨向啊，咁其實都係要有一個好似階梯式嘅發展會好啲咯、啊。即係近啲嘅，你會矮啲啊，那個密度唔好咁高啊。咁你最好就有一個 green area， 即係隔住佢啦。因為其實濕地咧，佢最重要就係嗰個水嗰個資源啊。無論你係淡水嘅濕地或者係鹹水嘅濕地咧，本來都係喺岸邊嘅，或者喺個水同埋陸地之間嗰個領域咧，佢先發生到嘅。咁呢個土地咧，就一定要保護佢嘅。咁後面你個發展點樣去，即係同佢有啲隔幾遠好咧？呢、這個就真係一種科學啦。咁有咩有關嘅專家咧，要走出嚟咧，俾啲意見咯。 嗯，林家輝，由我留意到咧，特別關於今次即係南生圍呢個項目咧，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啊，就由咧香港鄉郊基金顧問啊林超英嘅文章提出嘅。佢就提到咧呢、這個項目入邊咧，其實咧係總面積有 5.9 公頃，而地產商擁有嘅土地面積咧其實係3.94公頃。換言之咧，即係大概有1/3嘅地咧，其實係政府地嚟嘅。咁我唔知道即系唔系要你去评论一个个别嘅项目啦。但系当我哋话讨论土地共享先导计划，佢个原本嘅目的就系俾一啲动力发展商去释放一啲佢哋一路都冇发展空置喺度嘅农地嘅时候，将一啲项目咧，佢唔单止系自己嘅土地去规划，亦都将政府嘅土地咧列入去个项目嘅规划入边。其实呢个做法你会点睇咧？ 佢咧就呢、這个系。即係大家要再研究一下啦，因為即係佢究竟有咩政府土地，可能佢覺得哇呢、這個土地都係冇乜太大嘅價值，咁不如咧夾埋一齊做咧，就會即係會嗰個規模會好啲啦。咁、那個下即係從發展嘅角度睇就係咁啦。但係如果你從保育嗰邊睇咧，就喂究竟呢一個政府擁有嘅地係咪有生態價值先？使唔使要即係再諗一諗、三思咧？咁因为佢嗱，我自己就冇嗰个图喺度啦，我唔知道点解佢会走埋一齐啦。但系咧就我注意到咧，即系而家嗰三个，即系啱啱入咗三个方案咧，都系有一啲咁嘅情况嘅，都有政府地夹咗喺里边。 系啊， 咁有啲你睇到政府地系冇乜用嘅， 即係夾落去都好啊，咁即係好過荒廢咗喺度啦。即係從發展嘅角度咁睇咯。 嗯，又或者咧，我哋即係去從成個土地共享計劃嘅角度去到睇呢件事咧，其實即係。自政府推出計劃以嚟咧，我哋而家見到係錄得三宗嘅申請啦，咁而涉及嘅土地面積咧，亦都比起佢哋即係原先預計嘅150公頃咧，其實係即係少好多嘅咁。咁你會自己點樣睇呢個土地共享計劃佢嘅成效，又或者其實佢中間你覺得係棘住咗啲乜嘢嘢，以至到我哋見到而家即係申請又有好多爭議或者反對啦。本身有興趣嘅發展商似乎數目睇起上嚟都唔係好多咧。 佢主要咧，你嗰個比例嚟講咧，就即係你譬如你係嗰個地嘅業主啦，咁你會諗哇，咁你喺將來就算你加咗個容積率 port ratio。咁、那個蛋糕做大咗啲啦，咁但係呢你得到嘅樓面尺呢七成去咗做公屋喎、我得返三成喎、咁我都要計下數，我唔會蝕底咗呢，即係呢個發展商一定會咁諗嘅，即係從在商言商，所以呢好多人就觀望囉，即係睇下呢個政策會唔會變啦。咁你最後而家有三個申請呢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嘅，咁同埋呢三個開即係三個申請呢夾夾埋埋都會做到18,000多个单位嘅，即系夹埋啦公司嘅，咁都唔错嘅，都即系个量嚟讲都 OK 嘅，即系会起码帮到手啦。因为我即系我有另一顶帽啦，我系房屋政策小组主席啦，即系差人之学会，咁、我又即系喺呢顶帽底下，我就成日追受政府，喂咁究竟你即系个房屋嘅生产够唔够噶？会唔会呃住先噶？咁样，因为头嗰五年咧已经系。即系 running short 咗三分一噶咯，对个 target 嚟讲，即系少咗50,000个单位，即系喺公营房屋嗰度。咁、变咗，即系佢有得新嘅供应咧，我都系欢迎嘅。咁但系即系你即系会唔会呢个计划继续都会好大受欢迎咧？抑或佢会唔会有啲即系更改咧？咁我就唔知啦。 嗯 ，OK， 林家輝都想同你傾埋咧，就係土地共享呢個嘅工作流程嘅問題啦。因為頭先咧，我哋同環團去討論嘅時候咧，佢哋就提到一點啊，就係話咧，而家嗰個申請係先去到呢個土地共享辦事處啦，咁跟住咧就經顧問小組啦，嚇經行政會議啦，最後咧先至去翻去城規嗰度。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喺申請呢個階段咧，咁佢哋作為環團咧就冇一個正式嘅渠道咧去到提交佢哋對於環境關注。嘅一啲意見嘅咁，而佢亦都見到咧，就係、發展商咧係冇特別就住環境影響嘅評估方面咧，喺申請裏面咧係都俾埋即係相關嘅一啲評估。咁所以咧就現階段即係可以話啦嚇，現階段喺初步申請嘅階段咧係並冇關於環境影響方面嘅討論嘅咁，而去到咧就係去翻法定程序、城規程序咧，先至會去俾公眾參與。其實呢個程序有冇問題咧？咁樣？ 咁佢因為佢想快啊嘛，咁佢就減省啲，即係唔好搞咁多嘢啦。咁你申請先啦，咁因為你最後咧都係要靠嗰、那個城規會嗰度係去把關嘅。咁城規會咧佢一直都幾嚴嘅，那個 EIA 咧都一定要做嘅。咁變咗咧喺嗰度佢先至係即係做一個判斷咯。咁因為你即係有大家又話分兩頭啦，你即係你搞得太多程序。問太多人，佢又一事無成，咁所以你都係需要放下去行先咯。但你始終都有城規會喺後面嘅，呢個即係環保團體，佢係有個 say 嘅，最後都。 擔心造成一個現象就係、好似過曬顧問、過曬行政會議啦，最後先城規，咁其實嗰個審議會唔會都驚好似有個壓力喺度咁樣嘅現象？ 所以我初咪講咯，一定要有一個 comprehensive 嘅 study 咯，即係你將全個新界嘅呢啲濕地啊，或者係有啲咩嘅保育係重點嘅地方咧，有一個即係清清楚楚一個藍圖出嚟咯，就唔好一個西嚟拗咯。即係呢個係最花時間嘅，同埋每一個團體或者佢嘅側重點唔同咧，咁就大家咧就拗到即係 天荒地老都搞唔掂咯。咁但係另一邊厢咧，大家就話哇，有劏房啊，又冇房住啊，咁即係個人世間咧就搞得好矛盾啊。咁可唔可以即係搞得清楚啲咧？即係我覺得冇可能，即係唔可以，唔可能係搞唔清楚噶嘛。 好， 可以做到噶嘛。 好，時間關係啊，同林家輝傾到呢度先啦。其實係測量師學會規劃及發展組主席嚟噶。咁我哋同就講咗一段時間嘅土地共享呢個問題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台风圆规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天文台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司法机构发表声明，回应有关处理社会事件相关案件的报道。司法機構正計劃在灣仔法院大樓興建一所大型法庭，有關工程預計明年五月展開，2023年中完成。發言人說，有關大型法庭可容納50個被告、100名法律代表以及100位家屬、傳媒代表或公眾人士，主要用作應付涉及眾多被告人的社會事件相關及其他案件。發言人又說，截至今年7月底，各級法院已經接獲超過1900宗社會事件相關案件，當中大約1400宗或74%已經結案。司法機構預期絕大部分在裁判法院處理的案件會在今年年底結案。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視像會晤，中方表示雙方在友好氛圍中回顧近年中德與中歐關係發展，並就相關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德國政府發言人就說，默克爾和習近平討論了兩國雙邊關係、20國集團峰會的籌備、氣候保護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亦有談到人權和中歐投資協定。日本傳媒報導，首相岸田文雄不打算參拜靖國神社。報道引述岸田身邊人士的消息，指岸田不會在今個月17至18日的秋祭期間參拜靖國神社，將採取前首相安倍晋三和菅義偉的做法，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菅義偉今年8月在任首相期間，委託秘書以自民黨總裁的名義，向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玉串料，即是祭祀費。中方當時指出，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和象徵，日本一些政要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所作所為是對歷史正義的褻瀆，也是對包括中國在內亞洲受害國人民感情的嚴重傷害，再次反映日方對待自身侵略歷史的錯誤態度。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七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在北纬19.0度、东经109.5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海南岛，移向越南北部。圆规的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相关的降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部分地区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塔门以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5、54以及5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76、67以及67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五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转凉以及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 三号强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封路，咁喺沙頭角嘅蓮麻坑路，因為山泥傾瀉，而家介乎淡水坑至到蓮麻坑嘅來回方向，全線仍然係封閉。咁而喺港珠澳大橋，因為有強風措施，而家主橋中快線嘅車速限制係降至每小時80公里，而慢線嘅車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時60公里噶。公共交通嘅安排方面咧，九巴、龍運巴士、新巴同埋城巴大部分日間路線都已經恢復有限度服務，詳情請留意翻巴士公司嘅服務通告。咁另外，新大嶼山巴士除咗2號同埋23號線係恢復有限度服務，同埋4號線係暫停服務之外咧，其他路線嘅服務已經恢復正常。柏麗灣客運 NR334號線咧係恢復正常服務，其他嘅路線亦都係已經恢復有限度服務，而電車服務咧而家係已經恢復正常。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次呢份施政报告，创科都是不少都跟土地发展、用地有关系。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施永恒， 我哋自己香港因为不同的限制，就未必做得咁好。咁今次咧，北部都会区新田科技城提供咗额外土地，支撑我哋业界发展，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同深圳个协作就更加有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首长级公务员是负有一个带领的作用，我们会检视首长级官员晋升和选拔的机制。 施政报告提到会检视高级公务员的选拔聘任机制，包括公开招聘公务员架构以外的人，详情是怎样呢？另外，政府在公立医院设立新冠疫苗接种站，反应如何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来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高福慧。 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高福慧喺自由风自由风嗰度噶。高福慧呢一次想讲下咧嘅呢个法庭嘅遥距聆讯系咪可能嘅咧？嗱，疫情底下咧，咁其实上年咧就曾经高等法院都出过一个遥距聆讯嘅实务指引。一啲咧就係、是、一啲嘅案件啦，部分嘅案件都可以用視像嘅形式審訊。咁但係呢樣嘢可唔可以再擴大咁應用呢件事咧？ 嗯，嗱，你頭先提到嘅呢個遙距聆訊咧，其實舊年引入嘅時候咧，就主要係用喺處理民事案件上面啦。咁各位聽眾可以即係想象一下啦嚇。咁啊雖然咧法官啊同埋書記等等咧，根據一啲報道咧，都仍然係要去到庭上面嘅。咁但係即係與眾雙方嘅律師，甚至是一些证人都可以转用视像会议或者是透过电话等等的工具去到参与聆讯。根据政府的资料，至今法庭已经处理了超过1000宗的遥距聆讯。其实个做法在业界里面都可以说是都几多的欢迎的声音的。简单到我看到有 律師啦，有大律師啦，寫文章就話咧，喂，唔使帶住幾箱文件來往法庭咧，佢哋已經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咁啊，去到 通常拖住夾咁樣上法庭。 係啦，咁咧就去到即係更加廣泛嘅層面，譬如話去解決案件嘅積壓啦。因為我哋頭先提到引入咧係疫情嘅考慮啦，亦都令到法庭嘅成本更加有成本效益咧。其實都係佢哋支持相關做法嘅一個原因。咁不過我哋頭先提到咧，就話啊，要進一步去考慮到底呢個遙距聆訊可唔可行，其實係講緊邊個部分呢？就係咧最近有一啲討論咧，就話要將遙距聆訊咧引用埋落去咧呢個刑事聆訊上面。咁其實咧而家咧根據法例咧係未做到呢一樣嘢嘅。如果要做嘅話咧，其實就要修例先至做到。咁所以其實司法機構咧早前咧係審視咗喺呢啲刑事嘅聆訊程序入邊咧，有冇邊啲部分係可以係遙距去做嘅咧？咁並且咧係喺二月嘅時候咧諮詢咗一啲法律界嘅意见。值得各位留意嘅咧，就系喺呢一轮嘅咨询工作入边咧，其实因为唔系一个公众咨询嚟嘅，即系咨询咗持份团体，咁所以其实我哋去到做节目嘅呢一刻咧，都系未见到咧呢一轮咨询文件嘅内容嘅。卢宇光 系啊，咁而咧就系政府啦，咁啊早前就系发表咗施政报告啦，咁施政报告咧都系有去到公布呢个立法议程嘅，咁而呢个遥距聆讯嘅呢个立法建议咧，就被列入為下屆立法會的40項建議之一。所以都現在是司法機構和政府都是積極地研究什麼程序可以引入一個遙距聆訊的一個做法。 咁我哋見到咧，其實喺上一輪嘅諮詢入邊咧，有法律專業團體律師會咧就發表咗意見書，佢哋咧要求咧係喺刑事審訊方面咧去維持現狀。咁不過咧，見到近日咧有一啲嘅報道啦，或者係立法會嘅文件入邊咧，就提到啦，就話咧這個行政署喺向立法會提交相關嘅草案之前咧，係會再諮詢持份者。咁這個嘅寫法咧，就令到人去諗啦，係唔係即係喺聽咗專業團體要求維持現狀嘅一個意見之後，政府嘅這個修例嘅工作都係會繼續上馬咧？咁另外今次嘅寫法係話再諮詢持份者，係咪亦都係意味住咧嚟緊嘅下一輪嘅諮詢都唔會係即係公開俾公眾去發表意見咧？ 不如都呼籲下聽眾啦，大家覺得啊，即係一啲刑事程序係咪適合去到引入一啲嘅遙距聆訊呢？如果是的話，大家覺得有什麼的情況，有什麼要注意的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跟我們一起談一下。不如這個時候都請來一些法律界人士跟我們談一下。電話旁邊有律師會刑法及訴訟程序委員會主席洪運信律師在這裡。洪運信你好。 是，你好主持。 可不可以講一下你作為律師會代表的意見呢？ 其實這個呢，尤其是因為個疫情呢，就發覺現有的法例或者現有處理刑事案的方法呢，可能就比較落後了一些啦。咁如果各位記得的，法庭都曾幾何時在兩段時間呢是要關閉的。你要明白個人擔保呢， 不好意思，剛才電話窒了，你說一次，剛才要明白。 因為我們有試過兩次法庭因為疫情的關係要關閉的。個問題呢，就是如果個被告人有擔保的話，個問題都不大的。但是試想一下，那些沒有擔保的被告人需要等候呢，那這個呢似乎對他們可能呢就造成一些不公的。那遙距的即係處理刑事案咧，其實司法機構都明白咧，個大前提咧就唔係我哋傾向要用遙距嘅，遙距咧就會係喺啲個別嘅案件同埋即係可以影響到其他啲人嘅情況底下先至會用嘅。嗰、那個大前提咧就係一樣用翻原用個人。大家要出現在個法庭度處。 係洪雲信， 係聽到嗎？ 係你頭先講到話一樣要有翻個人在個法庭度，你呢個人的意思是指被告人啦，係與眾雙方的律師，定係咩人啊？ 其實所有參與審訊的人士連埋個被告人，我再嚟多次咧，就係嗰個現狀係唔會變嘅，呢個大前提。但係咧，我哋會考慮用遙控咧，喺某啲情況底下，某啲譬如話我舉個例啦，如果個件案去到個階段，某一天控辯雙方都諗住押後嘅。控辯雙方都同意押後嘅，嗱喺咁嘅情況，冇擔保個被告人要喺懲教去法庭度，可能真係嗰個審訊，即係嗰個 hearing 啦，即係幾分鐘嘅嘢，咁係唔係又值得佢咁做呢？ 嗯， 咁我睇得到咧，某啲情況係其實做遙控咧係會比較方便大家嘅。 嗯，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譬如话喺裁判法院，第一次上堂，被告人冇担保嘅。而家个制度咧就系、是、每8日咧，佢系有权翻去法院嗰度再申请担保嘅。嗱，喺咁嘅情况，可能连个被告人都觉得咧，用一个即系我哋叫做遥远聆讯咧。對佢嚟講啊，因為個被告人仍然都坐喺懲教嘅，佢啲律師可能會喺法庭嘅喎，咁然後佢只係參與咧，就係、是、睇得到佢再申請擔保嗰個情況係點啫嘛。 嗯， 其實遙控咧就唔係等於個個人都要唔喺法庭嘅。 系啊，洪允春啊，其实咧，我头先听你咁样讲咧，即系其实嚟紧呢个遥距聆讯嘅做法咧，第一就唔系适用于所有嘅刑事程序啦。咁不过因为我哋即系公众咧冇去即系睇到而家嗰个咨询文件啊嘛。咁其实而家即系政府嗰个谂法系认为边啲阶段或者程序系可以系用遥距聆讯，而你哋其实又系认同呢个方向嘅咧？譬如会唔会系你头先提到可能系一啲保释嘅申请啊？喺呢啲阶段就可以系用遥距聆讯咧？ 嗱，其实咧司法机构就系研究紧乜嘢聆讯，佢哋觉得可能可以用呢、這个即係遙遠嗰個嘅方法處理嘅，但係我再重申一次咧，個大前提咧就係、是、應該係要親身去嘅。嗱，司法機構亦都有提過咧，就話當個被告人第一次上法庭，即係我講緊裁判法院咧，佢覺得呢、這個hearing 即係呢個程序咧應該要出現嘅。咁我自己亦都覺得咧，呢、這個唔係一個唔啱嘅。即係個條件啦，因為第一次上堂佢係應該要去法庭嘅，但係日後之後嗰啲聆訊啊，咁某好似頭先我講咧，某啲嘢我覺得咧，某啲聆訊咧係應該可以使用remote hearing 咯。 咁嘅系基于咩嘅原则啊？即系乜嘢嘅程序系适合？即系头先你讲话第一次提堂，可能系需要亲身出席会比较好一啲啦。咁但系头先话即系可能保释嘅一啲程序，可能系可以即系用遥距啦。咁但系嗰个界线喺边度咧？即系点解系呢个可以，嗰、那个唔可以咧？ 嗱，其实喺我嘅立场，第一样嘢咧就系、是、个当事人，即系个被告人。自己有冇咩意願先？我舉個例，而家咧就係、是、個當事人個被告人咧，可以選擇用中文或英文審訊噶嘛？這個嘅權，司法機構已經好多年咧都盡量俾到即係安排到個審訊咧，就係、是、跟翻嗰個被告人嘅意願。但係上訴庭亦都好講得好清楚咧。呢、這個意願亦都唔可以絕對嘅，亦都要睇翻喺法庭裏面個運作嚇。咁、某啲情況底下，如果嗰個法官係唔係雙語嘅話咧，咁你堅持要用中文咧，就有可能行唔通啊嘛嚇。咁、所以即其實現有嘅制度，法庭都係盡量滿足嚇係個被告人喺某啲情況底下嘅選擇嘅。 但除了被告人的意愿之外，因为我们刚才讨论一些即是刑事案件他的审讯程序啦、 嗯、 事实上我见到你们的意见书里面呢其实都详列了九点的原因呢，就认为不是整个刑事审讯里面所有的部分都适合用遥距的聆讯去到做、 啊、没错啦，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些原因呢？其实 可以啦、首先呢简单点来讲呢，就是我们觉得一个审讯一个证审，控方提证供叫证人，被告人，即是我们俗称打官司呢，这个用 remote hearing 这个方法呢是行不通的。那最紧要是什么呢？就是被告人是有权在保密的情况底下跟他的律师商量。如果你想在一件案里面、某些人士唔喺个法庭嘅，唔系真身喺个法庭嘅话咧，咁其实咧，如果个被告人想同个律师讲嘢咧，就会好大嘅问题噶啦。呢个第一，另外咧就系、是、我觉得，譬如话有证物嘅，即系有啲证物唔系文件嘅证物 ，OK 系证物，譬如毒品，有把枪，有把刀。咁如果嗰个审讯系用 remote hearing 嘅话咧，咁究竟个被告人在怎样的情况底下是可以有机会看到那些证物呢？因为其实理论上来讲呢，个被告人可以摸到，虽然个证物在个证物胶袋里面，但是如果有那么需要的，其实他有权去摸到那些证物的嘛。那譬如这些的话在 remote hearing 不是完全做不到咯。那另外一样东西又是困难的呢，就是其实在个审讯里面呢，控辩双方和那个法庭咧都好多时咧系有啲即系我唔应该叫交谈，但系咧有啲程序嘅上嘅嘢咧系需要厘清嘅。咁如果喺咁嘅情况底下，平时喺而家做法咧啊，咁我挨过隔离右手边，我已经可以同主控官讲到我想要讲嘅嘢噶啦。咁但喺个遥距里边嘅话咧，咁我睇得到咧，就會有啲有啲困難咯，即係唔能夠即時可以處理到呢啲問題。 嗯，你頭先提到嘅呢啲技術問題咧，我哋喺開場白嘅時候都有簡介過，其實即係遙距聆訊就唔係新事物啦。咁政府都話而家咧，即係其實法庭都處理咗超過1000宗噶啦。雖然咧主要就係用喺民事案件上面，咁但係譬如即係我自己想象啦，可能譬如律師去要去接收佢嘅委託人嘅指示，咁呢啲都唔係淨係發生喺刑事案件㗎，咁有可能喺民事案件入邊都會出現。咁喺而家嘅情況之下，其實係點克服呢啲嘅困難嘅咧？ 所以我剛才說了，如果個被告人是有担保，不是即是好像民事的诉讼那样，其实個被告人是可以在律师楼坐在個律师隔离做一个 remote hearing 的嘛、 嗯、 理论上是可以得的。那但是如果你的被告人是没有担保的、那又怎样去做呢？那是不是要求個律师在惩教处同埋个被告人在间房里面一起看住这个即遥距的聆讯呢？咁其实仲有一样嘢，唔淨止控辩双方同埋法庭，其实惩教处呢都有佢嗰、那个security， 即嗰、那个 保安， 係保安嘅问题㗎嘛，唔係即唔係话我哋三方想做嘅嘢，咁喺保安方面在惩教各方面呢就一定可以配合到㗎嘛。咁、啊、但係我知道呢惩教处呢就已经係摆咗好多人力物力呢，就希望可以協调，即係可以做到即係起码辩方要求喺个聆讯之前见到个客人同佢商量嗰段时间嗰个安排。咁但始终呢係四个 party 要一起即係有一个共识同一个協调先至可以行得到咯。 好啊，洪允信啊，亦都想问一下你咧，即系譬如好啦，有啲性质嘅程序系可以用遥距聆讯啦，咁但系个机制点样启动咧？究竟系边个决定？譬如呢件案件呢个嘅程序系适合做呢个嘅遥距聆讯咧？咁而被告人佢自己又有冇一个嘅意愿系摆埋落去咧？而譬如话如果法官可能即係假設法官決定啦，即係呢件事係要遙距去到進行嘅時候，又有冇得反對咧？你哋覺得程序應該係點樣先至達到一個公平嘅效果？ 係，我相信咧，一定係控辯雙方或者個法庭自己本身可以提出嘅啊，呢個一定係嗰個大原則。律師會咧就要求司法機構咧考慮埋被告人嘅意願。啊、即好似剛才我讲啦，好似选择用中文或英文审讯，呢、這个都系意愿嚟嘅。咁你话最终法庭坚持用，譬如话用 remote hearing 去处理嘅话咧，咁我相信一定有机制咧可以即处理个法庭嘅决定用 remote hearing 嘅。但系我唔会觉得实际上咧会有真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出现啊，就是、因为好似剛才我讲啦。我自己睇得到咧，只系有限度嘅刑事嘅审讯嘅聆讯咧，可以用 remote hearing 嘅啫。啊，其实绝大部分咧应该都唔得嘅。咁变相咧，即系而家系律师会系等紧司法机构提出嚟，佢哋觉得乜嘢系可行嘅聆讯用 remote hearing。咁我哋咪知道司法机构想即系个谂法系点样。咁然後就翻佢哋嘅諗法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大家有個可以有一個可行嘅方案，去盡量去配合咯。 我想請教咧喺個時間表上面咧，因為我哋留意到行政署就話嚟緊會有第二輪針對持份者嘅諮詢啦。咁你哋有冇獲得通知？其實嚟緊係會喺幾時？可能你哋學你頭先話齋會收到啊，到底法庭嘅諗法係點樣樣咧？咁而呢個時間其實又距離嚟緊政府會提有關嘅修例。嗰、那個時間係會爭幾遠？你哋知唔知嘅？ 我暫時咧就冇呢個時間表嘅、 嗯， 但係我知道咧，即係以往好幾個月前同司法機構開會咧，咁佢哋都覺得咧，唔應該攤動噶啦呢件嘢，咁、 應該即係應該盡快做係咪啊？ 係啦，希望係盡快做，但係同埋仲有一樣嘢你要記住咧，就係、是、個 hardware 嗱，因為咧。所有嘅即係喺司法機構嘅 internet 咧，咁咧係一定要有好嚴謹嘅保密嘅。咁佢嗰套嘅系統咧，到時候點樣分配俾業界啊，都係一個問題嘅。即係我哋你唔好諗住好似用翻而家我哋揸住啲 Zoom 啊，唔係咁樣嘅嘢嚟噶，係會一套特別嘅internet。咁咧。好似而家律師遙控去懲教，即係同一個被告人喺懲教處去會面一樣嘅。我哋用緊懲教處佢自己嗰套嘅保密嘅即係 internet 嘅。咁我相信控喺第日喺法庭度咧，佢哋都需要會做呢啲嘢。咁變咗咧嗰套硬件啊。咁點樣可以俾到律師們去用呢？咁呢、這個亦都係當時我哋傾談嘅其中一個憂慮或者考慮嚟㗎。 我留意到政府咧，其實早前有一個科技基金咧，咁就即係資助你哋業界，可能譬如喺一啲硬件配套上面啊，睇下可以點樣去添置相關需要嘅儀器。咁啊喺更加早之前啦，就話第一宗用遙距審訊嘅官司去打嘅時候咧，個法官都有特別問到咧，即係呢啲嘅法律人員啊，用咗幾多錢去添置呢啲儀器啊？咁控辯雙方都話大概8000蚊左右啦。我唔知呢一個數目係咪阿洪雲信你頭先所講一啲硬件上面係要預備嘅配套，咁其實你點睇入邊需要嘅資源啊？ 嗱，而家我得到嘅信息咧，就係法庭咧就希望嗰個造謠佢都好啦，其實咧係啲 party 係可以喺個法庭裏邊用法庭嗰套電腦嘅。 哦， 咁業界咧就係話。 希望咧就可以擴張到咧，譬如話，如果個律師留自己個電腦，咁又點咧？嚇、啊，咁但我講嚟講去咧，就係、是、最低限度要司法機構俾到嗰、那個即係嗰套，即係佢哋用嗰套系統嘅schematic 啊，即係話咧，佢要出咗嚟話嗱，呢套我哋個系統係咁樣。咁你哋咧就要装翻有需要嘅电脑软件或者配件去用翻司法机构嗰套咁先得㗎嘛。咁你话日后要唔要嘥好多钱啊或者诸如此类，咁我就答唔到。但係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就係、是、业界係希望可以用到自己嗰啲嘅即係 iPad 又好电脑又好嘅。 系，明白，好啊，唔该晒洪运信，多谢你吓， 唔使客气。 洪运信咧就系律师会刑法及诉讼程序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其实咧，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咧，今年年初开法律年度开幕嘅时候都讲过话咧，今年第二季咧会就住呢个嘅遥距聆讯咧就提交草案俾立法会审议。不过咧，就而家施政报告就话咧系会下一个立法年度咧先至提交，咁睇嚟都系已经迟咗少少时间吓。咁好啦，今日嘅自由风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 拜拜。